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宁肯的散文《古城与流年》。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京剧剧本《寻冠娘》改编的戏剧故事。 北京城与年，是在胡同长大的作家宁肯对北京半个多世纪沧桑变迁的回忆。作者生于1950年代末，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度过的。青年时代又恰值改革开放，百废俱兴，因而使得书中涉及的历史文化事件打上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烙印，又不乏小说家对城市风物的冷静观察，对亲友命运的探究思索，记忆丰富鲜活，文笔生动思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欣赏其中的照相馆的下半部分和新华书店。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上世纪80年代，琉璃厂没有修旧如旧，而是推倒重来，驱逐了文化中的生活设施，银行、照相馆、饭馆、理发店、菜店、食品店、修车铺通通消失，连续建成了现在砖木仿古二层小楼，倒是很像一条想象中的宋代古街。然而殊不知，古街是生活出来的，不是建出来的。文化是杂生的，繁衍而成，没了生活，规划出的文化死气沉沉。现在荣宝斋、吉古阁、戴月轩、翠文阁、淮阴山房是市场，不再是生活，是道具而非文化。游客与街互为道具，所谓古街似是而非，不是不许变，别把生活的底蕴变没了。现在别说游人，就是我走在这条仿古街上，都感觉自己是这街的道具。当然了，似是而非，没人知道以前怎么样也罢，有时时间长了，假也构成了时间、历史、真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历史不就是这样构成的吗？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琉璃厂不真实？只是我还尚未走出历史，知道小时琉璃厂，总想去一下小时去过的中国人民银行，存一块钱开一个折子，或去一下副食店、百货店买几支烟，买点去别针，理个发，吃一盘炒疙瘩、素炒饼，照个相。说起照相馆，琉璃厂可是有些故事。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电影便诞生在琉璃厂一家照相馆。一个研究北京文化的学者告诉我，当年这家照相馆名叫丰泰照相馆，老板叫任庆泰。同治9年，任庆泰在奉天一家照相馆中当伙计，后到了上海，在一家照相馆做镜框活。老学者告诉我，这家照相馆是个法兰西人开的，任庆泰在那儿偷学了一些照相技术，那时他还没想到不久将会成为中国电影第一人，会拍摄中国第一部电影。琉璃厂太有趣了。同治13年，任庆泰到日本深造照相业务，到了光绪18年回国，在琉璃厂开办了自己的照相馆，有技师学徒10余人，兼营照相器材。到1905年，世界电影已经开始了10年，中国人也已有了近10年的观影经验，无论卢米埃尔的纪实短片，还是爱迪生的新闻滑稽纪录片，布莱顿学派的社会片，以及梅里爱所强调的戏剧式电影，任庆泰都看到了。任庆泰是一个技术派商人，除琉璃厂的照相馆，还经营着大石烂的大观楼，放映的也都是舶来品。 观影日久，任庆泰深感所映影片尺寸甚短，任庆泰决定自己拍片。经过一番筹划，在一个阳光如镜的午后，任庆泰用一架法国制的手摇木壳摄影机，在琉璃厂一个露天空地上请来了当时的京剧大师谭鑫培现场表演，他来拍摄。谭鑫培表演的是代表作《定军山》，电影虽然无声，也没敲锣鼓点配合，且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但是就是这短短几分钟的影片在大观楼放映时引起轰动，一时万人空巷。在《定军山》的拍摄中，任庆泰策划指挥了整个拍片过程，包括演员和机位的摆布。尽管中国当时还远未出现导演称谓，对导演工作的职能也全不了解，但是事实上，任庆泰在摆片活动中所充任的角色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位导演。而从电影史上来看，任庆泰选择谭鑫培表演这样一个看似偶然的决定，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国电影的兴起，且一兴起就汇入了当时的创意与实验的世界电影主流。差不多要到四年之后，中国民族电影才在上海兴起，因此有学者说，任庆泰也被称为中国电影之父，中国电影第一人。 新华书店，你去过新华书店吗？过去这不是问题，问才是问题，现在还真是问题。这意味着有些问题也会像时间一样变得弯曲。时间包括空间，是否会弯曲，物理学家早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但尽管如此，没有一条弯曲的河流，你在近距离中看是弯曲的，时间也一样，每时每刻都是笔直向前的，但事实上不知不觉已弯过来。那时你不去新华书店是不可能的，你走在大街上任何一点都指向新华书店。王府井、前门、西单、西四、五四大街、菜市口、花市、广安门、地坛，这些地名后面都有四个字，新华书店。那时买书排队，红与黑、巴黎圣母院、包法利夫人等外国名著抢手，中国的典籍也一样，甚至李泽厚的书也一样。其美的历程让北京城的所有新华书店都人潮涌动，排长队很快断货，再来又是长龙。那时新华书店简直就像现在牛市时的股票交易所。王府井新华书店是我去的次数最多的书店，那儿的书开价品种齐全，堪称图书馆。坐落在老王府井路口，印象中书店旁边有一个很大的工艺美术品商店，把角是中国照相馆，便道靠马路边是北京最早的一家报刊亭。从书店出来骑上自行车不用下车，脚支在马路牙子上，即可在报刊亭购买《十月》《收获》《小说月报》，有时就在街旁看起来。报刊亭处有上便道的台阶，便道有一段颇为混乱，停着许多自行车，满眼都是打着阳伞的摊点，青艺剧场隐在其中，在那儿看过几场话剧。如今老王府井的一切消失得干干净净。老王府井新华书店当年有五层，没有电梯，就是一层层走着上，事实上也用不着电梯，每层都会去逛。消磨时间最长的是二层、三层、四层，这里是人文书籍、文学、哲学、历史、音乐、艺术、社会学、心理学，各门类还有细分，如文学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当代文学、古典文学，另外还有全国各个出版社的货架，一排排、一格格，摆放成图书馆一样的空间，不码堆、不推荐、不排行，所有的书都平等地在书架上。这点也像图书馆，给了读者绝对的权利，看起来费事，但在书店，人事实上需要的就是费事。没有了被排行榜安排的注意，目光掠过书架上一本本窄窄的书籍，就像阅读一本特大的书，有时甚至食指会不由自主随着目光沿着书籍滑动，有时会突然停下，稍稍犹豫一下，看一下书名与作者。这两点在这时都非常关键，决定了你是否抽出这本书。如果这两者都吸引了你，便会毫不犹豫地快速抽出，看看目录、前言、后记、作者介绍、文本的开头结尾，一旦有什么被击中，必买无疑。当然，更多时候是犹豫、掂量，然后放弃。有些犹豫不决的书，在下一次或下下次突然买了， 那是诱惑多次，终于下了决心。很多时候就是逛，逛是一种润物无声，漫步于书丛中，大千世界，时间过得非常快，过手过眼的书不计其数，有些书不值得一买，但值一看，于是囫囵吞枣，迅速看完。当时不觉得什么，多年后的今天才感觉逛是一种滋养润物，让我受益无穷。事实上，一个大型书店是一个关于现在时的图书馆。如果图书馆是静止的、过去的，书店则是动态的、当下的，是活着的图书馆。而活着的图书馆正需要逛，在逛中会形成一个当下世界的图景与结构，同时这个结构又是潜移默化的、无意识的。某种意义上，无意识的结构事实上更深层地决定着人，所谓天赋也正植根于无意识领域。其次，在逛中有着无形的知识点的建立，太多的知识点浮空掠影地播下种子，为日后的联想索引埋下可遇不可求的路径，信手拈来的材质以及一切意想不到的才气。因此，书店不同于商店，除了销售还有类似图书馆的功能，要让人逛、阅览、发现、培育无意识，建立知识与世界的整体感。当然，毫无疑问，这是双方面的。现在很多读者不想逛就想买，商家也提供了网购的方便，书变成纯粹的商品，书店日益萧条，潜意识或无意识则可能确如。 好了，宁肯的散文《古城与流年》我们欣赏完了。这个标题是编辑家的，包括新华书店在内的实体书店大量消失，一度被认为是文化名城北京的文化危机。但是现在可能新华书店少了，但其他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书店却层出不穷，连24小时书店都开了3家，于是危机安然度过。不过今天的书店是不是还能给予这座城市里的少年以少年时代的宁肯获得的滋养，却还悬而未决。逛书店的感觉已经久违了。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欣赏根据京剧剧本《寻冠娘》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晋朝永嘉年间，战事频繁，在襄阳任太守的荀松文武兼备，品德清正，很受襄阳百姓的拥戴。这天他办完公务，在家闲坐，一边喝茶一边听13岁的小女冠儿诵读诗文。这时仆人进来说有紧急军情报告。荀松匆匆来到外面堂屋，只见一位将官神色紧张，边行礼边说：辅军大人，反将杜增率领叛军数千之众，被凉州守将周访大人打败，溃逃而来，江临城下，请大人赶快定夺。荀松听罢颇感震惊，因不曾料到杜增叛乱来得这样快。荀松换下便服，顶盔冠甲，直奔北门城楼上。只见东北方向烟尘滚滚，抖动的旗枪在晚照里明灭闪烁，不时送来几声马嘶。再低头看城下，护城河边零散的民房中，一些百姓扶老携幼，肩挑背扛，牵羊拉牛，慌慌张张地争着涌进城门。不一会儿，东南西三门守将派人来报告，都说有杜增人马在游弋扎寨，显然是要包围襄阳。看来他们是要把我们围成一座孤岛，我们只有奋死守城，打退贼兵这一条路了。荀松回过头来，见众将士个个情绪饱满，